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46集，追查之人。 那个接悬赏的人，我只听说他们高价请了个高人来看，具体是谁俺也没见过。 小混混眯起眼，一副沉浸在回忆里的样子。 不过昨天傍晚的时候，俺在城边好像瞧见两个帅哥往陈家宅子方向去了。 两个男人？穆倩云脸色微微一变，开口追问道。其中一个是不是红头发的？ 好像是吧。反正其中一个又高又帅，俺还以为是陈大小姐的相好呢。 小混混说着，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脸上再次浮现出一抹色眯眯的笑容。 说起陈家药行的那位大小姐呀，绝对是个极品，单单那双大长腿哦，就够玩一年的了，还有那胸，嘿嘿。 小混混满脸兴奋，唾沫横飞，双手猥琐地在胸前比划着。穆剑云无语，叹息着将视线移向了小巷外，却忽然发现小巷外似乎聚集着一些人影。 那陈大小姐平时不怎么来未央，好像也就是昨天刚到，估计就是来处理尸变的事的。 小混混没有注意到穆剑云的无奈，继续滔滔不绝道： 不过嘛，她人漂亮是漂亮，就是脾气有点凶，一堆起人来吓死人，而且身边还老是跟着一个管家老头，想要上去搭讪都很难。 你说的那个陈大小姐是不是短发？穆剑云突然开口道。 是啊，虽然是短发，不过还是很有女人味。 小混混随意地应了一句，似乎依旧沉浸在白日梦中。她身边的管家是不是看上去60多岁，还穿着西装？穆剑云继续问道。 没错。哎，你怎么知道的？ 小混混忽然如梦初醒地回过神，却见身边的穆剑云并没有看向自己，而是盯着巷口的方向。 你说的是他们吗？ 穆剑云面无表情地说道，伸手朝着巷子口指了指。小混混连忙顺着穆剑云的指向望去，果然看到陈思淼和云舒正站在距离巷口处不远的一座城区警局边上，似乎正在和几名警官说着什么。 哎，我去，还真是陈大小姐。 一见到刚才还在脑海里朝思暮想的美人突然出现在面前，小混混的眼睛都直了。 她怎么会在这儿？ 穆剑云没有说话，他的视线扫过陈思淼，随即聚焦在了一旁的云舒身上，眉间微微皱起。而此时远处的陈思淼和云舒两人也像是完成了与警官们的对话，行了个礼后准备离去。 我来找你打听消息的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穆剑云推了推墨镜，随手从怀中掏出几张大钞塞给了小混混。后者一看到穆剑云出手如此阔绰，自然是喜笑颜开，忙不迭地接过钞票，头也不抬地数了起来。 没问题没问题，俺张麻子口风紧得很嘞。再说了，您这全副武装的样子俺也认不出。哎，人呢？ 小混混刚数完钱，一抬头却发现眼前空空荡荡，穆剑云的身影已消失在了无人的小巷之中。空旷的地下停车场里响起了一记汽车解锁的声响，只见两道人影一前一后坐进了角落中的那辆白色豪车之中。 这次的事总算暂时交代过去了。 陈思淼拉上车门，轻轻揉着眉心，脸色似乎有些疲倦。 林玉台后勤部的那帮人果然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不过好在没有牵扯出江瑶他们，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真是辛苦您了，大小姐。 云舒关切地说道。 您这两天都没怎么休息，要不今天的航班还是先取消吧，我们明天再回去也不迟。 不，这次未央分部出 出了三条人命，要处理的后事实在太多了，没时间在这耽搁。 陈思淼正色道， 另外关于文杰的冤案，由于当年涉事人员全部身死，想还文杰清白的话，必须尽快找到翻案的证据。然而这次在未央宅院的搜查里，并没有找到张秋月当初藏匿的证物，我怀疑可能证物并非实物形式，或许是以电子形式藏在了网络上，这样的话得赶快去找总部的技术人员调查。 没想到这次的所谓尸变案竟然会牵扯出这么多背后故事。云舒叹息道，如果当初没有江瑶他们的帮忙，恐怕我们也无法安全地坐在这里。 江瑶不知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陈思淼轻抚着自己的右腿，眼神中隐隐流露出一丝关切与担忧。他想起了当初江瑶在千钧一发之际帮他打掉趴在他腿上即将爆炸的蛊虫，若不是有江瑶出手相救，此时的他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而一想到连法力都无法使用的江瑶竟然要去深山探查那危险的幕后凶手，他的心就不禁悬了起来。 哼，别担心，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似乎是看出了陈思淼的心思，云舒呵呵一笑安慰道， 有那个男人在他身边，我想他不会有事的。 长幼山地带山势险峻，藏匿山林中的妖魔怕也不是少数，真的没问题吗？ 陈思淼嘀咕着，刚抬起头望向前方驾驶室的云舒，却发现后视镜里的云舒对着他使了个眼色，不动声色地看了眼车顶。 有人在上面。 陈思淼见状脸色瞬间一变，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打算呼唤式神，然而还没等手上的铭文亮起，却见云舒忽然出手打了个制止的手势。 大小姐，您先别急，我出去看看。 云舒说着打开车门走了出去，抬头扫了眼看似空无一物的豪车车顶，嘴角微微一笑， 哼，而属这种妖兽耳聪目明，作为式神可悄无声息地监控对象并实施传达给主人，并且不留丝毫痕迹，可谓是极佳的窃听武器。我听说凌玉台所属的军机部中就经常使用呢。 云舒注视着貌似空旷无人的停车大厅，平静地开口说道， 只不过儿属的式神虚像为了传回情报，不可避免地会发出微量的电波，而这种电波虽然连仪器都很难辨别，然而对于一些妖类来说却是可以觉察的，这也算儿属的唯一弱点吧。 看来没有判别你是哪种妖就贸然放出儿属，是我失策了。 随着某个冷静的声音响起，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从远处的立柱后缓缓显现，只见穆剑云一步步走出阴影，手上原本闪烁的铭文光芒渐渐消散。 你早就发现我跟着你们了。 穆剑云冷静地看着云舒，神情未动。 哼，其实并没有发现多久，你的气息掩藏得很好。 云舒笑了笑说道，只是我不明白的是，我们陈家药行到底何德何能，竟然被堂堂凌玉台的王牌特勤机构军机部给盯上了。 云舒，您说他是军机部的人？ 陈思淼此时也终于走出了汽车，一脸警惕地看向远处的穆剑云。 不仅如此，他恐怕还不是普通的灵域神使。 云舒点了点头，再次看向穆剑云。 说起来，我听说军机部的穆部长之子似乎是一位百年一遇的天才，不仅年纪轻轻便法术高强，还继承了驱邪斩妖的宝剑雀邪剑，从你身上隐约的气息来看，雀邪剑就在你身上，我说的没错吧？ 等等，你的意思是？陈思淼惊讶不已，难道他就是？ 初次见面，毕姓穆，名剑云。 穆剑云轻轻叹了口气， 摘下了脸上的墨镜，抬头看向陈思淼和云舒，似乎不打算再掩饰下去。 之前的举动是我失礼了，我向两位道歉。 穆剑云轻轻向两人行了个礼，开门见山地说道， 关于先前在未央城郊发生的疑似山崩事件，我有些事想请教一下二位。 那件事该交代的我都已经交代给你们凌玉台后勤部了，剩下的我没什么好说的。 陈思淼从震惊中回过神，脸上微微有些温色。 另外，我们陈家虽然比不上你们穆家势力庞大，但也不是那种可以被随随便便欺负的存在。这次你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违规对我们监听，我将保留向你们凌玉台总部投诉的权利。 证据？你指的是这个吗？ 面对陈思淼的质询，穆剑云的表情并没有任何波动，只见他淡定地伸出手指轻轻一挥，随着一道法术光球在他的指尖闪烁，一段清晰的录音从光球中缓缓播了出来。 凌玉台后勤部的那帮人果然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不过好在没有牵扯出江瑶他们，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段话是你亲口说的吧？ 穆剑云收回法术，抬眼直视着脸色铁青的陈思淼，平静地说道， 听下来好像你对我的同事交代的情况并不完整呢，似乎有必要重新启动对你们的调查。 你…… 陈思淼咬着牙，刀子般的目光直视着穆剑云，如果眼神能杀人，恐怕此时的穆剑云已经被他千刀万剐无数遍了。 大小姐，冷静点。 云舒阻止了陈思淼的暴怒，随即冷静地看向穆剑云，开口说道， 穆公子，我们陈家在大是大非上从不会有任何隐瞒，此次事件涉及面众多，我们并不希望将一些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我明白你们的顾虑，但牵扯的人是否无辜，这并不是由你们来判断的。 穆剑云摇了摇头，语气稍稍放缓了不少，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认识江瑶，而且对他并无恶意，况且如果我真的打算把事情闹大，也不会现在还在这里和你们交涉。 哦，那穆公子您想知道些什么呢？ 云舒微微眯起眼注视着穆剑云。 真相？ 穆剑云回视着云舒的双眸，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要知道山崩事件的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